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系嗱，呢个礼拜就其实都几闷嘅，老实讲都。咁啊，即系其实你见到就系话六一七之后，咁其实之前啊，其实我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其实你放好多风，其实我唔知 where 唔 relevant 好。其实老实讲，即系其实嗱，咁今日就已经又讲翻， 你唔知咧，三亿嘅问题喺度回顾 Anthony 啊，即系你话好闷咧，你提醒我一样嘢就系、是、咧。呢、這個政改咧，我哋由2013年嘅年頭咧講到而家，都未停過， 係 差唔多個個禮拜都要講啊！ 喂，等陣呢、這個應該係梁振英當選之後就即刻係講嘅喎， 冇錯啦，哦、啊，即係2012年大概係7月1日啦，係咪？唔係大概，直情係7月1日啦、啊。我哋已經講緊呢個政改， 係啊。 烦唔捻烦嘅咧，我啊觉得好烦啊！ 其实好多人都唔想讲噶啦，就已经 系因为佢将成件事拖延得好恐怖嘅、啊，因为你见到以往前两届董建华又好，曾荫权都好，佢哋上台之后第一时间就处理政改嘅 agenda 问题啊嘛，而且速战速决噶嘛。但梁振英你见佢真系由2012年拖到而家足足三年，都仲未知道发生紧啲咩事。 不过我啊觉得，即系你又好难话同前嗰两任比较，嗰两任咧都系咧。差唔多嘅啫， 系点？ 因为点解咧？个困局喺边度咧？大家都要明嗰个成个即系 background， 嗯， 吓 就系呢个决定权喺老共度， 嗯 嗯， 呢班棋子，曾荫权、董建华、梁振英，喂，全部都系棋子嘅， 嗯 嗯。 虽然我哋大家好憎呢个梁振英，都系觉得佢系契弟， 嗯 嗯， 蛊惑， 嗯， 为咗权位不择手段， 嗯。 但系其实佢哋系，你再谂翻转头。其实佢哋所做嘅嘢，由董建华杀到落去呢个梁振英，其实冇分别嘅。 嗯，啊，你错啦，有分别。 所有嘅决定权都系喺共产党度， 但问题喺共产党边个嗰度啊嘛？董建华系由江泽民扶植噶嘛？ 冇关系噶啦。对共产党嚟讲，你认为可能江泽民、胡锦涛会好啲，或者系即系习近平会差啲？其实我觉得系冇分别。共产党嘅思维。都系由头到尾都系咁，其实冇变过嘅。问题系边个当权，你就攞边个嚟做呢、這个藉口同埋喐佢嘅啫。 然之后你认为共产党其实都系铁板一块，即系由出到而家都 冇错。所以咧，某程度上啊，啲本土派讲咧呢、這个咩本土民主跟住反共系啱噶。 嗯， 共产党嘅本质系冇变过。 嗯， 无论边个当权都系咁。只是做得明明显，喂，佢个分析系差唔多嘅啫嘛。香港从来一个反共基地，从来一个俾外国嘅势力利用，作为即系搞唔单止系香港嘅问题，借搞香港嘅问题嚟搞我老共嘅一个嘅基地嚟噶嘛。冇变过，佢呢个分析由江泽民年代到今日嘅习近平年代，其实都系咁上下， 嗯， 只系个手法有少少唔同。或者个表现出嚟嘅方式，你会唔会觉得舒服？ 嗯， 嗱，你谂深一层，我最近呢两个零礼拜，我谂过呢个问题。 嗯 嗯， 系咪真系习近平契弟啲咧？咁样，喂，其实屌，全部都系契弟嚟嘅。我谂下，冇分别、啊。 但感觉就决定咗。 喂，边个承诺过你系会有全面同埋真普选嘅？喂，人大释法系几时啊？本来话2007、2008。跟住搞到去2017、2020， 嗯， 系咩年代啊，大哥？嗰阵时唔系董建华年代，我冇记错，因为嗰次我同阿长毛烧车胎，我记得，系、 嗯、 咪？2008年年头，嗯、啊唔系啊，曾荫权年代啦已经，乔晓阳嚟香港，有乜分别啊？ 嗯、 共产党本质就系咁啦。 唔、 香港人，如果你认清呢个现实嘅话，你唔会对呢啲人有好高嘅期望，所以你唔会有好大嘅失望。 嗯， 我得呢个 point 嘅啫，我唔系要好似其他人咁诶帮佢说行啊。 权衡咁努力争取嚟做咩啊？ 你又唔可以咁讲喎， 你放棄嘅話就乜都冇。 嗯， 你乜差都唔做嘅話，就乜嘢都冇希望。你做，仲買一個希望。 嗯， 同埋你可以同好多人交代。 嗯， 即係當你死嗰刻，我成日都講啦呢句説話。我唔知有冇節目度講啊？屌，聽日死啦，回望一生， 嗯， 冇後悔過，因為我堅持緊自己嘅原則，堅持自己嘅理想，堅持自己嘅立場。你冇後悔啊嘛？你做咗契弟嘅嘢，你梗係會後悔啦！屌仆街，咁簡單係咪？喂，所以呢個政改咧，雖然係咁悶， 嗯， 咁但係我而家可以決定咧，就係我個賭盤咧可以繼續維持嘅，就係咧所有人咧都係唔敢通過。 兄弟，你縮咗一次喎，少少 我冇縮過啊，我冇縮過啊，係咪？我俾韓城志嚇一嚇咋，仆街！我俾阿狄志遠嗰啲我嚇一嚇咋，我冇縮過啊，邊個會咁笨啊？後屘我喺度從一個好 political calculation 嘅角度去諗呢個問題，喂，對而家現時呢班人咧係冇影響噶嘛？ 哦， 即係你諗下，建制派不斷喺度放話嘅范徐泰、黎泰又好，即係梁愛詩又好，其實佢都係講一樣嘢噶，就話呢班人從來冇睇長遠咁嘅嘢。喂，我用緊佢思考同邏輯嘅時候諗，又係喎。喂，對呢班人，第一收你嘅三億。学呢个何俊仁话斋都唔知点使啦， 嗯， 点收咧嗰笔钱？ 咪共产党有好多方法俾钱噶嘛，俾个 粒。咁啊，当你系啦。 诶、哎，咁而家咪就系话嗰三亿就系话即系敷外围俾你。 我去澳门赌场走个圈咁啊嘛，唔 系外围博落曼联嗰度。 吓，外围就唔系咩噶啦，外围就唔系即系去澳门噶啦，香港都好多外围噶啦。 喂，但系你对而家嗰个局势嗰个分析咧，你有多时就系会觉得对泛民嚟讲，我点解要过嚟咧？ 嗯， 我讲咗好多次啦。喂，而家你摆个咁嘅方案出嚟，我点过啊？喂，你真系寸步不让、啊，我都话啦，如果你真系想过嘅话，两个条件得噶啦。对呢班泛民嚟讲，我了解得佢哋好清楚。一，你将出闸入闸结合埋一齐，都系1%。第二，取消公司票，有乜分别啊？公司票同个人票咪系嗰班有， 梗唔系， 差唔多噶咋、 啊？ 你变成个人票啊嘛？ 啊 唔会争好远嘅咋？ 唔系佢中间有董事票俾你拣嘅。 咁你嗰啲董事票你再扩大少少啫嘛？你估你影响唔到咩？对共产党嚟讲，喂，第三，我其实我听极都唔好明嘅，白票手咪希望，即系话唔过半数嘅时候再理过啊嘛？香港人点会啊？有一头就头啦，摆出嚟都几个，系咪先？喂，攞九龙东嚟做例子。你点样唔鍾意胡志伟都好，点唔鍾意梁家杰，点唔鍾意我，唔鍾意勾搭都好，你试下都揀一个啊。 其实 梗係唔系你心目中最理想一个呢，你摆得几个出嚟，我始终会揀，咁点个白票手都美门啦、啊、多勾鱼。 其实如果你话攞返即係阿梁振英出去翻丁嘅话呢，我有信心即係未必系过到一半。 屌，咁你唔单止系梁振英㗎嘛，佢攞梁振英出嚟做样，跟住摆其他例范徐泰你都杀啦。 啊即系呢个 系嘛？陈志思你都杀啦，梁锦松你都杀啦，好过个契弟啦。但其实本质又唔系冇分别， 都系建制派， 都系阿爷嘅棋子同埋扯线公仔啫嘛，自己呃自己啫嘛。所以我其实我结论系咩咧？共产党由头到尾都系做一场戏俾香港人睇，俾世界睇，系唔想过呢个方案。 嗯 ，otherwise 佢唔会咁样做嘅。如果你真系想过嘅话。你一定要作少少嘅让步，似模似样都要啊！佢系做啲咩似模似样嘅样动作呢？就不停喺度放话，又叫你包上手仔上深圳。你未有一个烟幕，以为佢好想过咧？其实佢个底牌就系、是、根本就唔想俾你有任何丝毫嘅民主。即使你中间夹住一个所谓嘅普选，我有控制到提名，控制埋委任，我都唔想俾你。 嗯， 系焗你包仔要去投反对票。呢个系我观察咗年半，戆居居，突然之间要另类思考。 但如果你将条 timeline 拉长少少，2006年、2010年，跟住再佢你话2006年班人捆绑否决咗之后后悔啊嘛，所以先有2010年嘅嗰个通过啊嘛。 我冇讲过。 O、okay, K， 我 review 啦吓。咁、啊、如果咁讲嘅话，佢哋今次否决咗之后，2020年会唔会即系焗住要一个 更差 嘅事咧？ 嗱。 就係國金是而作非。嗱、 嗯， 如果你用成個 timeline 咁講，零六年嗰時候，成個泛民捆綁反對咗佢。一零年咪後悔咯、 嗯， 因為你冇耐性啊嘛，你唔夠共產黨有耐性。共產黨搞呢啲嘅政治鬥爭同埋權謀係最高明。 嗯、 好啦，你今次唔講啊嘛。我又原封不動擺嗰樣嘢出嚟，好啦，如果想今次再氹下你，等你覺得舒服啲嘅，改少少咯，好似我頭先咁改咯，是但揀一樣一兩樣咯。嗱，如果你認為即係取消入閘出閘係關鍵嘅，咁咪放白票守尾門咯，放公司票咯。如果你話得廿幾萬人投一千二人啊嘛，我放到五十萬好未？用頭先 Anthony 個 logic， 嗯， 冇所謂，你估控制唔到一千二人？好啊，即使你阿龍選咗入去。佢都猛揾人去溝你啦， 咪即係 同你溝通啦。冇咁心邪啊！ 講翻近日嗰、那個即係、就是、民調嗰個趨勢先啦。咁今日即係終於即係由琴日嘅呢個叫黃金交叉點，就去到今次首次就係話反對政改嘅人係多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支持政改嘅人啊咁樣樣。咁啊即係嗱。一樣嘢咧幾有趣嘅就係、是、其實件事走出嚟之後咧，咁啊葉國軒嗰啲多通常都會走出嚟話就係話，屌民調信唔過嘅，靠唔住嘅，冇意思嘅。但係佢一方面咁樣講，你見到阿湯家驊咧又走出嚟，即係叫做響應翻呢種講法咯。喂，即係完全你見到就係話有好得意嘅奇景，就係、是、湯家驊同你呢個葉國軒就係話，喂，建制派所見略同喎、啊，完全係 就話呢啲民調係冇意思啊嘛，係嘛？ 唔係即係佢話即係講呢啲民調冇意思咯， 唔差咯， 即係同埋話唔差又剩啦，咁啊，但係俾人 喂，大家讀過統計學嘅人、啊、做民調統計學嘅，我哋應該點講咧？通常咧，你做一千個呢啲咁嘅樣本咧、 啊， 即係等於你掟一千次呢一個銀仔一樣， 嚇、 嗯 啊！你越多嘅時候咧，就係會趨同嘅。 系， 即系话系50-50嘅机会好大嘅。 嗯 ，OK， 呢个简单嘅民调嘅分析啦，所谓还原率就系咁啦，所谓呢个统计学就系咁。 但系佢有趋势喺度。 一千咧嘅样本咧，基本上系正负三。 嗯 嗯， 咁当然咧，你可以话系误差嘅问题。 嗯 嗯， 系咪？ 嗯， 唔系，但系佢有趋势。 但系你有趋势误差嘛？我啱想讲呢样嘢啦，你正讲中啦。就話你不斷做緊㗎嘛。 係啊 ,rolling 嚟㗎嘛呢個係。 你個 rolling 㗎嘛。 咁而即係你做呢樣嘢嘅同時間你會見到就係話喂啊呢排啊董建華又走返出嚟講嘢啊即係嗰啲。 你共產黨咪就係、是、我咪就係覺得佢唔想過就咁解囉。 即係搵返 你根本惡形惡相寸步不讓。喂我嗰啲咁嘅腦筋都諗到似即係做少少似模似樣嘅讓步根本都唔係真嘅讓步。你包仔契弟嘅就已經冧咗啦。 嗯， 你諗下，而家嗰班功能組別裏面有好多人根本係唔需要， 嗯、 即係太 care 呢樣嘢嘅。 嗯， 喂，對共產黨嚟講，第一除咗搞功能組別之外，第二樣嘢就係搞邊啲咧？ 嗯， 準備唔再選嗰啲，冇代價啦嘛。 嗯嗯， 對嗰班人， 對黃成志呢啲啊， 你唔再選啦，乜乜柒都得啦。 嗯， 咁黃成志我哋恭喜佢啦。 所以。你問翻轉頭，打句問句，如果你想過，點會咁噶？你真係想話俾全世界聽，我對香港人嘅承諾係一國兩制，佢可以實現呢個普選，點會咁？但係佢更加高明嘅一招係咩咧？唔關我事啊！我要俾嘅，我要俾咗。 嗯， 你哋唔要啫嘛，咁咪將個波拋俾你咯，個 propaganda 就咁咯。佢個反宣傳就係將呢樣嘢交翻俾你個泛民咯。 嗯。 所以我后尾我事后检讨咧， 然之后入票仔票上啊， 你成个 review 系点咧？泛民喺雨伞运动到呢个政改方案咧，都系进退维谷， 嗯， 寸步难行，进又唔得，褪翻转头又唔得。 咁啊，但系我觉得起码你留翻住呢个腰骨喎， 啱， 哦， 唯一就系呢样嘢，共产党最怕你有腰骨， 哦， 你冇腰骨就最容易啦，我买你用乜鱼啫，屌， 嗯。 但系我覺得佢咧最初係想過，後期覺得冇人所謂啦，因為佢已經完全掌握咗個輿論，就係將呢樣嘢咧推翻俾你，所以佢好緊張個民調嘅，如果唔係佢點會講啊？ 唔係，所以你 應該所有嘢咧對共產黨嚟講係逆向思考，調翻轉頭諗。 所以你見到好得意啊！即係你見到 如果你認為嗰個嘢民調係唔準嘅，嗰、那個time series 嘅 survey 係唔準嘅，你點唔認真？你點解夾住佢啊？ 係咪？梗係準啦。 嗯， 你每次一千， 同埋你生間大學喎、啊。 咁唔關事嗰啲啊，嗰啲嘢你同我做都得嘅啫，只要我哋根據規則做 嘅。唔係你三間大學一齊做嘅話，即係嗰個叫 systematic error 就係會細啲啊嘛。即係如果你統計學嘅嘅講法係， 只要你能夠隨機抽樣，唔係當然你話幫我聽咧，如果呢啲咁嘅調查你只係打屋企嘅電話咧、 嗯， 其實更加有誤差，因為我最近咧。即係呢幾年先知嘅啫，年零兩年先知嘅。其實好多人已經係唔用屋企電話， 好多人都係咯。 用無線電話嘅人，你打無線電話點會睬你啊？ 都放棄咗啦，好多都。 我大部分都吸線㗎啦。 啊， 係 啦。 係咪舒適寶打翻嚟又吸線啊？唔知匯豐銀行打嚟又吸線啊？嗰啲咁嘅嘢㗎嘛。何況你仲做調查？但你諗下呢班人咩人？新生代咯，唔用屋企電話用無線電話嘅人，嗯、連屋企嘅電話都取消埋。即系话嗰个调查可能反对嘅比率更高。 嗯 嗯，即系其实佢扣紧啲阿伯阿婆嘅啫，你嘅意思就 唔系咯？你连阿伯阿婆都唔待住先、 啊， 因为呢班人待住先嘅机会好大。 嗯，哦咁， 点解大家怀疑呢个泛民 倾向保守嘅？ 怀疑呢个老鸽咧？即使你泛民嘅支持者都系，因为攰啊嘛。 嗯， 俾你老共玩到攰晒啦，已经。 唔系你见到阿习近平咧，其实有一样嘢 更加系相对容易让步， 系好叻嘅，就系、是、其实嗰个叫做系耐性啦。即系嗱，你见到佢嘅前任啊，即系胡锦涛，有好多人将佢比喻为呢个咩咧？即系呢个叫德川家康啊嘛。即系而家呢个习近平系更加有耐性，老实讲系，即系佢由呢个占中，其实佢唔介意同你拖时间之后咧，咁去到而家，即系呢个叫做系政改民调咧，即系成。件事咧，你咁耐以嚟，其實佢都唔急噶，不徐不急噶，甚至乎佢嘅底線係走得好穩嘅，佢唔會話亂開價噶。 因為點解咧？你曾經喺共產黨個政治嘅環境裏面咧、嗯，曾經掙扎過人都知道，你係需要咧喺好多嘅時候咧，係、 嗯、 要企穩自己嘅陣腳，係唔可以操之過急，即係你唔可以亂咁 make 一啲 decision， 你要 stick to 你自己個 principle 嗱。香港的民主就是鳥籠民主嚟嘅，得嘅。其實佢點都贏噶，可唔可我諗？得嘅，作為示範， 嗯、 鳥籠民主嘛。 嗯嗯嗯。 揀完先知咩選，咪東方式嘅民主咯。有咩問題啊？伊朗就係咁選總統。 嗯。 越南嗰啲書記主教、紅衣主教， 嗯、 又係揀完先俾呢個梵蒂岡去委任，同一個模式啫嘛。佢 stick to 呢個 principle。好啦，得嘅话，作为对日后深圳、上海、北京逐步过渡、循序渐进嘅方法， 嗯， 唔得嘅，来鸠你香港人， 嗯， 即系党内民主实验啦，讲到尾就 几成。我后屘喺度谂，哇，屌！我发觉而家共产党越嚟越醒，屌， 嗯， 如果要同佢斗嘅时候，唔系喺度盘劈，而系你一定要有比佢更有耐性，比佢更有坚持，比佢更有谋略。 你讲就咁讲嘅啫， 讲嘅咁讲啦，屌教书梗系容易啊，屌大佬，你真系自己实践就实践唔捻到嘛，你想讲乜嘢我帮你讲埋啦，大佬。 唔系呢个问题啊，系香港佢本身即系个大限喺度，嗰、那个叫2047啊嘛。嗯、你谂下，喂，而家个个讲紧个银行按揭咧，唔会贵到个30%，唔系30年。 阿龙哥，你2047几多岁？ 我2047，呵， 唔系咯。我哋呢代人啊，系唔生細路其中一個原因，就唔想見到2047啊嘛，仆街！唔想你嘅下一代賴鳩你啊！你除非一係選擇移民嘛，其實係啱嘅。 嗯， 嚇！ 你唔好累鳩佢哋啊！屌你自己係抉擇你嘅事啊！屌你估你嘅仔一定同你同一個意識形態㗎？佢唔可以跟熱狗啊，仆街！佢唔可以跟建制派嘅咩？係咪？如果用民主派真係多元嘅立場嘅話？ 得 咪咯， 但问题去2047，阿周庭大审嗰啲就直接面对住喂之后发生紧啲咩事噶啦嘛，所以嗰 所以佢更加冇耐性。嗱，你对僆仔嚟讲，佢哋会有一个好大嘅指控嘅就系、是，过去你班捻咗唔捻得嘅，我嚟啊！ 嗯， 好啦，你经历过几多次挫折啦？面对咁庞大共产党嘅时候， 嗯， 一次好未？今年？过唔到啦！下次佢原封不动摆咗个方案出嚟，屌你又唔捻过，屌你咪真系到大限噶咯？ 系啊， 系嘛？所以有时我都有个逆向思考嘅、 嗯， 用翻呢个逻辑嘅话，如果佢唔捻想我过嘅时候，我都要谂谂，屌， 我冇中佢计喎，仆街屌！但你又好捻惨啊！我哋进退不得就系呢度啫嘛！屌你要捻咗之后，你嘈乜捻嘢又？冇捻得嘈啊！我真系唔俾你选，你吹上共产党嚟嗰个大佬，打江山嘅时候嗰啲嘢系最宏大嘅理想，投晒出嚟。当政嘅时候， 唔系其实咧， 同我独裁政权有 冇分别？你话即系而家过咗叫做呢、這个，即系俾你待住先咧。有一样嘢好大镬，其实好多嘢都未处理好嘅。即系你就算你而家叫待住先，有一样嘢系永远都系处理唔到嘅，就系、是、第一个议会民主，议会上面嗰个制衡势力，即系你系会点样处理？ 我后屘我再谂多条桥添啊！ 点样咧？ 提醒我啊！议会个民主嘅问题就系、是啊，如果我系佢真系想过嘅时候，应承埋你2020啦。 嗯， 得。2020再承诺你，成个立法会系普选产生嘅，你唔捻杀啊？加咩白票守尾门啊？加取消公司票啊？加取消埋嗰个咩入闸出闸嗰个同一个门槛啊？嗰啲咁嘅嘢，喂你实杀啦系嘛？ 系啊，去到2020 我都杀啦。屌 ，empty promise 嚟噶，可唔可以谂下谂下？点过啊立法会？三分之二噶嘛要？你取消功能组别，有一半系功能组别嚟噶嘛，大哥？你數咗幾隻手指啊？真係可以轉太嘅，咪梁家流最多咪轉一隻太。 咁其實而家 梁繼昌，你我平日成日點嗰幾條友名，嗰幾條友轉咯，話普選咯。 唔係你話即係 過唔到啊？共產黨個意思即係話，佢俾呢個 empty promise 都費事啊！ 唔會啊！ 我哋中央支持2020香港立法會應該係全面普選嘅、其實背後嘅潛台詞咩？過唔過到？关人隐私，根本就过唔到嘛！既得利益者嚟噶嘛，大佬嗰班点会过到啊？佢连呢样都费事俾你，咁你睇得穿佢，根本系唔想过呢个政改方案啦，根本就想你泛民捆绑反对啦，几高明？连呢啲咁嘅 empty promise， 所谓好空泛嘅承诺，都费 Q 事俾你。而你佢都知啊！你上次民主党中完计，你啲老甲中完计之后，今次唔会再中计噶嘛？喂，嗰班系 typical Hong Kong boy 嚟噶 ，and girls 嚟噶，中咗一次计，下次仲中计啊！所以我点解咁开20万赌盘就咁解啊？佢当我傻仔嘅，我都系 typical Hong Kong boy and girls 嚟噶嘛，大佬点会唔明白啊？ 即系六一七之后你收钱噶喎？你嘅意思？ 我唔知佢有冇钱收啊！但个问题就系、是、你冇理由中完一次计中一次计，即系你揾我一次笨柒，一次不中百次不容啦！我点会再俾你再揾一次笨噶、啊，大哥？佢得翻五席入仆街喺立法会，本来九席噶，泛民第一大党嚟噶。 咁你谂谂？ 唔系我咪成日喺度讲笑咯。喂，如果你老共系谂住，以呢个沟通嘅路线嘅话，同呢个反对派有互动嘅话，有乜理由你会俾佢2012年输到冚家铲噶？喂，佢政治生态应该系有让 give and take 噶嘛？政治就系咁噶啦，我唔可以赢晒，你都唔可以赢晒，咁大家每人让一步，咁呢个咪就中咗 Anthony 成日讲嘅呢个中国人嘅 DNA。只有我全赢你全输，或者你全赢我全输。本土派講得啱啊！呢啲就係中國人嘅性格，契弟嚟嘅。喂，真係要談好呢樣嘢，能夠解決香港嘅政改嘅問題嘅，大家都一了百了啦。你老共唔撚煩嘅咩？回歸而家幾年啊？十八年未啊？差唔多啦，係咪？你煩足十八年，未來32年繼續煩落去，你煩唔煩嘅？日日喺度講政改。我哋嘅节目都闷啦、 啊，佢冇乜所谓噶咯，学你话斋。 咁有冇第二样嘢做下噶？仆街，有冇第二样嘢讲下噶？讲下沙士都唔得啊，讲下改善呢个财富分配，改善下民生都唔得啊。阿哥，尽早 settle 呢个问题啦。呢啲就系中国人搞政治背后嗰个权谋到个动机用心不良嘅问题。我嘅时候嘅反省就是，你唔好就赖晒当权者啊。我哋反对派都有份，当权者梗系负最大嘅责任啦，呢、這个必然啦。 咁反对派嘅责任， 喂，只有你可以让步嘅啫嘛，你都唔捻让，我让乜捻嘢啊？我乜都冇，用翻我一句名言，勾一条拆一条，我让乜捻嘢啊？我让到乜捻都冇， 亦都前居可鉴咯，输捻晒咯，一样就你入中联办输捻晒咯，边捻个同你倾啊？倾就冇啊，俾你听，根本你就想我否决，咪否咯，大家一齐揽住死咯。天安唔广场咪就系咁咯，你唔让一步，我唔让一步啊嘛，揽住死咯，大佬，你俾人唱足26年，你唔敢面对全世界，好啦，毫无寸进，中国嘅民主。揽住死，冇所谓，揽住死，香港人陪你，下一次翻嚟。